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这些中药到底能治什么病？它们之间怎样搭配效果最佳？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吃？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吃？在国医大师金世元教授的工作室，面对许多难得一见的珍贵中药材，疑问和困惑骤然增多。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与金老先生的相见。金世元教授是有75年从业经历的中药研究专家，被中医界誉为国药泰斗，媒体称他是当代药王，而学生们则说他是活药帝。 金老师您好。 2015年5月16日，得知金世元教授将带着徒弟们去安徽亳州，我们摄制组也一同随行。 这次带了多少人一起过安徽亳州啊？ 大概20多人吧。 都是您的徒弟吗？ 都是我徒弟。 那您这20几个徒弟这次跟您一起过来，他们都是是在临床方面呢，还是在药房啊？ 药房主要是药房。 主要还是在药房。 2015年初，已经年届90的金老先生又招了11位徒弟。这11位徒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是经过金老一番精挑细选的。这位被冠以当代药王称谓的金老先生，虽然看上去是一副慈祥可敬的面容，但是他对徒弟们的要求却是十分严格。无论徒弟是刚出校门还是从业多年， 不管你们职位多高，一定要恪守职业道德。你用那东西绝对不能假的，你是药啊，那可不是买点心呐。我记得李时珍，明白李时珍有一句话，一物有六变生命极致，这一味假药就要人命。至少是他不治病，不治病误病就伤人，一定要知道这道理的。 在一副中药中，如果有一味药的药性达不到要求，就会影响整体的治疗效果。所以金老反复强调，药物如果不治病，误病就等于伤人。在中药行业干了75年的金老先生，对中药的种植、加工、炮制和调剂都了如指掌，也见过各种不符合要求的原料药材。他希望徒弟们不仅继承保证中药质量的传统炮制和鉴别技术，还要铭记传统中医的职业操守。 他干了一辈子，这个东西不能丢，这是传统的中医药的宝贵的财富。 可是让人不解的是，已经89岁的金老先生为什么偏要带着徒弟们去千里之外的亳州呢？那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向徒弟们传授的呢？下了火车还有2个小时客车的路程，金老的徒弟们也已经在客车上聚齐。 来到亳州的第一站是地道药材白芍的种植基地。所谓地道药材，就是指同一属种的药材唯有一两个地区的产品质量优良，而一种地道药材的确立是我国历代医家通过千百年来的临床验证总结出来的。亳州白芍就是名列其中的地道药材。当地人说，十天前这里还是一片花的海洋，很多游客前来观赏。 这里是地道中药材白芍的种植基地，在我的前后左右方圆几十亩全部都是白芍。之前我一直认为白芍长的是白花，到这里才发现原来长的是红花啊。刚好金老带着他的学生们正在讲白芍的特点，我过去问问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金老师，这芍药怎么是长的红花啊？ 叫白芍啊？ 为什么它叫白芍，长的是红花呢？ 它那就我们这煮的是主要是指的根做的 哦， 根是白的 哦。 这个东西啊，至少得四年产线 哦。 刨完了收购以后啊，它把这白芍就分档了，它得先煮后去冰。 仅从采收这一个环节，金老就讲出了许多重要内容，还带出了加工方法。实地参观结合现场讲解，更便于徒弟们领会掌握。这也许就是金老坚持带徒弟们前来的原因吧。 我去就从植物来源、植物形态到药用部位，啊，怎么栽种、怎么采收、生长年限，他们都知道了，不然的话就到那儿去参观，真正的参观那是，是吧？ 这个现在能用药吗？ 能， 可以了啊， 可以了，可以了。但其实还得一年，最好是粗的，越粗的长的年，它不是一年生的。 啊，金老师，这白芍是治什么病用的呀？ 这个 啊， 这是我们的是。这个常用药材，最常用药材，当归、白芍、熟地黄，还有这个川芎，四物汤嘛，妇女科最用的。 对对对，四物汤我们都喝过， 是不是？ 就用它做的， 就是它。 哦， 对了，它是炼阴和血、柔肝的东西，它跟当归不一样，当归补血，当归补血，川芎活血，它是炼肝的，它是养阴的，养阴补血的， 那对女孩子特别好啊，就是。 来，您好， 嗯。 富贵有名方叫逍遥散，逍遥里平儿经肝血气骨蒸，逍遥里边逍遥里平儿经肝血气骨蒸传奏丹，寒热加滞血不快，妇人经病脉虚弦，就是指妇女现在的一些个。月经不调，心胸不宽敞，你们这妇女可多呀，我说是旧社会，我说的是旧社会 啊， 妇人从人不专主，家里她不当家做主，病多忧愤郁伤情啊，心情不痛快，老得这个肝郁气滞的病，这白芍可用量可大了，特别止疼， 止疼， 中药止疼啊，芍药甘草汤嘛，是不是？止疼，就是什么妇女痛经啊，还有男童的什么这个什么肠的痉挛呐，出现疼痛，它是解痉挛的，常用药，有效药，是在我们中药方面是最常用的， 白芍的用途真广泛啊， 广泛， 从对白芍这一味地道药材的讲解中，就领略了金老在中药方面的知识是何等全面，而且他还能引经据典地说出记载各种中药材的古传经方的诗文。 我们上次去这个岷县啊，甘肃岷县，带回一些当归，给老师看，金老呢拿了这个当归。不光是讲这个当归，把这个岷县周围的地理环境啊，是哪条江哪条河，从兰州出发路过哪些个县 啊，哪个县挨着哪个县，一直到岷县，岷县这个地方这个气候是什么样，土壤颜色什么样，他能说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行业内说金老是这个重要的活地图，这个绝对是名副其实的。 在金老先生的工作室，有这样一幅与众不同的中国地形图， 这上面的中药的名字都是金老根据他自己亲身的经验啊，把哪个地方所产的哪些道地药材根据这个省份呢来贴上去的。比如说像河南省，河南省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四大淮药，那么有淮牛膝、淮山药、淮地黄和淮菊花。再比如给大家说这个黑龙江哈，黑龙江呢，大家看我们有这个官黄柏，有刺五加、北豆根，还有这个防风。这当中呢，80%-90%，金老都曾经亲自去过这些地方啊，来研究过这些道地药材，观察过这些道地药材。 只有了解地道药材的产地，才能根据其需要的气候、土壤条件进行人工种植，否则就会大大影响药效。可是让人不解的是，这个沙盘上的500多种地道药材，金老都能如数家珍，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才会让他有如此深刻的记忆呢？ 1956年公司合营以后啊，让我搞业务，得全国各地跑啊。什么叫地道药材？哪儿地道呢？我得上那产地去练出来的。基本上我这道走多了，我们去那地方就是很少通车，加个雨伞，背着高粱，背着干粮。60年代初，那粮食紧张啊，你到外边吃饭好像没有什么饭馆，因为村庄有什么饭馆啊，得背着干粮。哎呀，走那地方多了，所以说是倒不是火眼金睛，这我可不敢说，反正什么事儿什么药都基本上认识，见着的反正是大陆的东西我都能知道它质量、产地、产季、规格、质量，那是讲这个。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金世元经常深入各地，到野外去寻一些重要药材资源，并对不同地域的药材资源进行性状比对，掌握和了解多种不同地域的地道药材。来到亳州同仁堂的中药炮制车间，我们才明白金老来亳州的真正用意。原来这里是金老先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基地。中药的炮制是每种原料药材在入药之前必须经过的重要环节。我们看到的这些可以入药的饮片，是经过洗、泡、润、切和蒸、炒、制断等一系列复杂的加工手段而制成的。由于中药炮制具有降低药物毒性、增强疗效、转变药性、便于煎出有效成分等作用，因此炮制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临床治疗效果。 用假了， 金老每次来这里都要给炮制工人讲授不同品种药材的炮制操作技术，金老的徒弟们也一并参加学习，以便多掌握一些炮制方面的操作要求。 慎得就要是 炮制加工这一块，蒸炒之段、酒醋岩浆蜜、苏多花个蒸炒之段，金老也非常熟悉。 已经修改的北京市中药饮片标准，金老是主要编写人之一，而我们看到的这本新版的北京市中药炮制规范，是他依据自己掌握的炮制操作技术主持编写的。到生产车间结合实物和实际操作给徒弟讲解，是他们沿袭多年的传承方式。 这个是青半夏， 这上面写的青半夏毒性是有毒的吗？ 对， 中药呢，这个饮片生产企业可以生产毒性饮片的，大概北京有五家， 就这么几家，五家， 就只有五家，而且国家很限制这块儿，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这个老百姓服药的安全。这样呢，因为去毒性呢，每天要换三次到两次水。 姜老师，那这半夏能在中药当中，它是有什么样的用途的 作用？主要是化痰，半夏是分三种，早半夏就经过甘草石灰水起八度水，那个主要是早湿化痰。这青半夏呢，跟它略有区别，这主要是散风化痰。另外还有一个姜半夏是止呕化痰。 我今天刚好来了，有点咳嗽，那能不能吃一下啊？ 不成， 不行啊。 这毒性还不净，马上它这个 还没散完呢，是吧？ 已经走。那待会儿那个嗓子就是疼了，就说不出话来。 天，多亏您早说了，否则这下去了。 这一般来讲，是三个礼拜，每天换水三个礼拜。 像这个季节，可能咱们就要三次了，一天换三次水。哎，最后泡十天以后，要尝尝这个微麻。不是特别麻舌了，说如果不注意，这个半夏刚泡上，你就搁嘴里尝，这一下可能就把这个喉咙封住了，张不开嘴，窒息，人窒息能造成死亡，所以这个 有毒的东西。 半夏原本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的植物，但经过传统中医的不同方法炮制，就变成了有不同功能的药物。但是如果炮制操作不规范，就有可能导致其毒性不除和药力不足的后果。因此药材的规范炮制非常重要。 天南星科植物有三种，一种白夏，一种天南星，还有一种白附子，都是天南星科植物块儿的那球茎。白夏是其中用量最大，它产量还有限，所以它经常混入什么小白天南星。如果它是侧芽，还凹陷一块儿去，就要长了植物，那就是南星草。所以说这个东西，我看这个东西，这个不是，但是那个凹陷一块去，凹陷一块去。所以说这个东西，目前来讲。过去都靠野生，今天重要是看着靠家种了。贵州有地方，贵州毕节地区有鹤掌，现在鹤掌管辖已经是这个形成地理标志了啊。其次产量最大是这个甘肃地区，甘肃的北部。这白夏这些年呢，都是紧张的东西。用量不小，产量不大。这白夏要长成这么大，这白夏它是无性繁殖啊，就用小个白夏种白夏。至少这样的白夏，至少没有三四年长不到。 不只是炮制方法，就连产地等相关知识，金老都交代得非常清楚。足以见得他对中药炮制过程是多么的熟悉。 他亲自干过，干我们这行吧，听过的不如看过的，看过的不如干过的，干的年头少的不如干的年头多的，完全一个实践。你没有实践，你说我会，我知道，那是理论。 勤劳之家出身的金世元，14岁就开始当学徒，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接触的都是中药，而且当时最苦最累的活就是炮制。 学徒首先来讲就在炮制上，就是炒药啊，由这个炮制上的了，就是原料药材就都认识了，成天的接触啊，由原料切制到炮制整个的全过程啊，您都得要知道啊。 正因为对炮制的重要性非常了解，所以老人家每次给徒弟们上课都一再重申，一定要保证药品的质量。 大夫开了处方以后就寄托在药上了。总的说， 药是治病解除痛苦的，不完全。你要联系起来，你这药是商品，是干什么商品？治病救命的商品。 任陆荣， 金老的授课内容总是与生命的关系十分密切，救命的、要命的、保命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他之所以反复不断地强调，正是因为药材质量对治病效果至关重要。 朱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现在泡这个半夏和您当年当学徒的时候泡这半夏方式是一样的吗？ 基本一样，不过过去它就是量小， 哦， 都是钢盆泡，哪用到这么大正大， 也就几斤泡， 弄个十斤二十斤的，就那样泡，没有这么多的量。 这现在有多少斤呢？ 这个600斤吧。 哇，这一吃就500-600斤啊！天哪，看来现在需要半夏。 我们一年大概就是说，这得自销就20吨， 用量大，药材紧张，所以今天药材供不应求，也不是，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事儿，也好像必然现象。天然物质生产不了那么快，这不同西药，西药是工厂生产，我们不是，我们得天然的。它得长出来，它得长熟了，它得有效才成。 地道药材供不应求，就会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这也是金老最担心的。以次充好势必影响治病的效果，为此金老多次呼吁要重视地道药材的种植与炮制加工。 所以关于这方面我可提了不少，不是别的，我也就是为了我们中药的资源缓解这情况，给国家提一些个合理化建议吧，怎么能够解决这问题。 我国中药行业正是因为有了金老这样的专家前辈，才使得其正确的发展方向能够得以保证。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

真鹿茸。 金老的授课内容总是与生命的关系十分密切，救命的、要命的、保命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他之所以反复不断地强调，正是因为药材质量对治病效果至关重要。 朱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现在泡这个半夏和您当年当学徒的时候泡这半夏方式是一样的吗？ 基本一样，不过过去它就是晾脚，都是钢盆泡，哪用到这么大， 也就几斤泡， 弄个十斤二十斤的，就那样泡，没有这么多的量。 这现在有多少斤呢？ 这个600斤吧。 哇，这一吃就500-600斤啊！天哪，看来现在需要半夏。 我们一年大概就是说就在自销就20吨， 用量大，药材紧张，所以今天药材供不应求，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事儿，也好像必然现象，天然物质生产不了那么快，这不同西药是工厂生产，我们不是，我们得天然的，它得长出来，它得长熟了，它得有效才成。 地道药材供不应求，就会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这也是金老最担心的。以次充好势必影响治病的效果，为此金老多次呼吁要重视地道药材的种植与炮制加工。 所以关于这方面我可提了不少，不是别的，我也就是为了我们中药的资源缓解这情况，给国家提一些个合理化建议吧，怎么能够解决这问题。 我国中药行业正是因为有了金老这样的专家前辈，才使得其正确的发展方向能够得以保证。到亳州的第二天，我们跟随金老一行人等来到了中药市场。 对， 看哪几个品种啊？ 你看这药材质量多好。 对呀，好大啊！ 由于亳州地处中原地带，南北交通便利，所以这里药材品种比较齐全，是全国最大的原料药材市场。 就咱们像那个姜一样哈， 那个东西吗？ 哦， 应急了，这个东西 是吗？ 啊， 这三七有什么功效啊？ 它又能活血，又能止血。现在重点是治疗冠心病的时候的。你刚才的复方丹参滴丸就是丹参和三七两种。 那这个片儿和这个是什么区？ 那个不是。 这两个什么样？不一样 啊。这是三七片。 啊。 黄芪， 这黄芪能泡水喝吧？ 能泡水喝，这现在这个主要是保健品常用的东西了。黄芪补气的。 什么人用来拿它做保健啊？ 这一般的保健品都有黄芪啊。不论是男女啊，或者是老人呢、啊，主要是补气的。 补气啊。 主要是补气的。 很多人拿来用煲汤啊，把它。 对。现在黄芪党参嘛，用量比较大。 你看那个为什么大一点，这个为什么小一点呢？这个， 哎呀，商品规格不一样 哦， 是不是？ 这大的好一点， 是好一点， 大的比小的好哈。 是好。金花现在有好多各保健品都是清水喝。 我们金银花都是喝水啊，清凉、清热。清热对吗？ 清热，我们从说就是清热解毒的。 金老师，这感冒了能不能喝金银花？ 可以。 可以。感冒也能喝。 一般的都是当茶叶喝。 有没有不能喝的时候？有没有不能喝它的时候？ 那要是虚寒，什么身体弱呀，经常是胃寒呢、什么肚子疼，我就 嘴巴比较寒凉。 那对了。 哇，这个这是虫子哎！ 蝶虫， 吓一跳，我以为是那个蟑螂呢。这虫子晒干了呀？这有什么功效啊？ 看起来好吓人呢。 那没事 啊， 国外中有大个的净土鳖， 啊， 有小个的粗土鳖，都不一样。 哦， 啊，都是一个都是一个科的，种类不一样。 你好， 你好，哎，坐。 说，咱们那个。 面对如此多的药材品种，金老给徒弟们讲了一种又一种，徒弟们说它是火眼金睛，真是当之无愧。从颜色、形状、硬度、纹理、轻重上，他就可以判断一种药材的真假优劣。 我们传统说是中药的鉴别啊，我们靠什么鉴别？眼看、手摸、鼻子闻、口尝，靠这些。 您现在您讲中药鉴定，你们都是非常讲究，都是什么呢？显微鉴定、理化鉴定，啊，都是这个了。把我们那传统的性状鉴定要点第一项啊，叫性状鉴定，您看那太淡了。您看我们那个大旗没什么知识，通过这药的形色嗅味，就要看出这药的真伪优劣，那是基本功啊。为什么药点给你搁在头里头？这个梁羊角跟我们母国家不产， 嗯， 这是北京产的。它这每年呢到这儿啊，它就干巧了，它就干了，上边就往里头漏水。 为了让徒弟们掌握传统的鉴定方法，他几乎是手把手的教，而老人家的这些鉴别经验却是他年轻时候自己摸索的。 你是贵州弄的吗？ 对，毕节 有一阶段就是关于鉴别药啊，我好像从我这个工作方面技能方面有点突飞猛进的地方，就是什么呢？由我的师傅部出来，我就找了一个工作呀，叫药行。我就在这个义成药行待的时候，给全北京市各大药店买货，我谁家都熟，我什么药都鼓捣过。我怕做不上这号买卖，既好又得便宜。我要做这买卖，别人卖不进去了。您不是这样，您能立得住吗？我在这期间里头对原料药材啊，我是搞了六七年吧，那跑完。 这段药行的经历，加上后来在药材公司工作的经历，给了年轻的金世元一双识别鉴别中药原料药材品质的慧眼。1995年，70岁的金老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受聘的唯一专家，对我国中药市场进行了全面普查。为保证质量，他深入各地药材市场进行明察暗访。4年间，走遍了全国的117个药材市场，鉴别出很多伪劣假药，促进了中药市场的健康发展。 金老呢总结了他这一生的经验，那就是说这个地道药材经验鉴别，写了一本这么厚的书，现在广为流传，全国学中药的人基本上都买他这本书。 在传授鉴别知识经验上，金老先生一点不保守。这本书当中的中药原料药材鉴别知识是他一辈子的经验总结，他希望所有同行都掌握。 这个是党参啊。 对，党参。 他为什么用铁丝穿着它呀？ 这是干燥的一种方法。 哦， 啊，人家是为了干燥的。 哦，那这个党参很多人都用来煲汤啊。 啊，对了， 嗯， 黄芪党参。 什么体质的人可以用这个？ 这是一般的平补药。 嗯， 那个 性情。 对了， 哦， 不会有什么反应。 嗯， 这现在是全国销量最大的。 那体质虚的人可以喝。 啊，对了， 再看看， 这就是一般的党参。党参主要是分三种，除了这党参，还有一个素花党参。是产在四川的北部和 陕西最南部文献九寨沟一带，这个 叫这有什么作用啊？ 主要是补的，这都是他接的 哦， 这都是党参接的，主要是补气。 补气， 平补他不是人参，人家吃完了燥，他没事儿，所以煲汤一般都可以。 那金老师，刚才我们在内档看黄芪，您也说是补气 啊？对， 这个补气和他那补气有什么区别呀？ 那个黄芪补气能固表止汗，表虚人呢，什么汗出个汗呢？这个是主要是生津液。气虚不但气虚，而且口干舌燥的，这 个生津了啊！ 啊，对， 好嘞，咱们继续看。太子参和刚才那参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简单的跟你说说吧。太子参是用外根，以前在用亮瓶的，现在这也是一种平补药了。 它补的作用是哪个方面的？ 主要也能补气，也能补气，也能健胃。这药所以说是你看那小孩有一种特殊药，叫健胃修饰片嘛。这已经 消化不好了。 对了，就有的。 虽然已经很累了，可是看到了容易混淆、不好识别的药材，金老却还是把徒弟们全部召集过来，不知疲倦地讲起来。老人家是发自内心的想把自己的鉴别经验都传授给徒弟们呢。 然后回来以后，我问金老师，金老师说今天累坏了吧？金老师说，我这腿都不会走路了。我想一个快90岁的人在那站了3个小时，还边站边跟我们讲，真是，我说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他啊？我挺感动的。 我那完成这任务回来，我心里的痛快。我心里痛快，我认为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一见着工作就把自己事忘了。 中医的博大精深最后都通过中药来体现其作用，而中药治疗效果的保证，除了地道药材的正确炮制方法，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药房调剂。 实际常用的有500种，最常用的300种啊，我们就是这范围。这患者把这处方交给调剂人员了，调剂人员按这个处方注意的拿药。 调剂就是俗称的抓药，一般人看来抓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这里面的学问还真是不少。金老先生最清楚其中的奥妙，如果不是他老人家亲自讲解，外人还真是不知道其中的诸多规范呢。 金老总结的这个非常好，就是调剂这几个程序，审方、计价、调配、符合发药这5个程序，是我们调剂人员必须按照这几个程序完成，这个才比较规范。 进这门来了，到这药店要买东西了，除去患者就是患者的家属，都抱着什么心情来啊？见着我们都是挺亲的，那就是把这药方交给我们了。那呀，那好像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生命的寄托在你身上，你不认真行不行？所以唐代孙思邈有一句话呀，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得益于此。这个德行就在这儿了。 就拿半夏来说，它分法半夏、清半夏和姜半夏3种。如果疏忽拿错，复合时又因为分不清楚而将错就错，那么患者的治疗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传统中药房要求调剂人员不仅认识每种药材，还应该具备一些处方知识。当一个药方拿到手里，除了核实日期、计价等，最重要的是审方。 正门主要是药味的问题，这里有没有18反、19味？如果这个处方这个病情病案这写着壬辰3月，那你还得审有没有壬辰禁忌药。这些作为我们来讲，那都必须得掌握的，这个中药行的人你必须得熟背 熟记。你比如说十八粉，《本草名言》十八粉，半楼被炼鸡公屋，造戟元随巨战草，诸身心烧叛逆炉，这十八粉的歌国。然后还有十九味，啊，十九味是什么呀？就是这些药，哪个药跟哪个药它相味，啊，相味就是不能在一块用。你比如说，硫磺原是火中精，普消一剑变相争，水银墨与砒霜剑，狼毒最怕密多僧，八斗性烈最为上，偏与牵牛不顺情，丁香墨与一金剑，牙消难合金三郎，穿屋草屋不顺息，人参最怕五灵指，官位善能调冷气，若逢食指变相气，大凡修和看顺逆，袍仙智薄莫相宜。这是十九味。 就拿珍贵的补品人参来说，如果人在进补食用人参酒时，就不能服用含有五灵芝的汤药或者成药，否则补气作用会大打折扣。而在抓药时，如果药方中有诸如杏仁、大枣、砂仁等不易煎透的品种，还必须用铜缸子砸成适当的大小。 像捣蒜泥啊， 这铜缸子倒的时候啊，这个不能随便搁，不能这么倒，这得多麻烦呢，这不能倒手，你看没？这得这么搁啊，这不能这么搁，这么打就不行了，这是规矩。完了以后给它倒出来，一只手就完成任务。 太棒了， 就是拔出香气来了。 真香啊。 金老要求在确认药方的每味药品名称用量都准确无误，调剂人员才可以动手拿药称重。 你看他这调剂呢还非常规矩。人家提的药一起称来，完了以后拿出一剂来他称，回胆的药拿出一剂称，这个就是比较规矩，啊， 特别规范。 那对了，规范啊。最后，人家提剂，每一剂包一包，拿回患者 自己煎。 对了，自己煎去。是这意思。 千万别小看这个小小的回等动作。金老说，有些用药很少又具有毒性的品种，如果少了这一步，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果。 过去的呢都是一味一包，过去那小包都有规矩，拿这个药都得有规矩，必须得一只手都拿起来。你十味他给你 包十包， 十包再包一大包，就是每个药那个单包以后，最后搁这大包呢都是底下宽上边窄，金字塔形。 这是金老先生给徒弟上课时做的传统药包的示范，最后包好了是金字塔形态的药包，像官印一样，他们俗称一口印。虽然老人家强调要继承优良传统，但随着现在工作节奏的加快，他也能够理解和接受诸如包装等方面的改进。亳州之行，我们不仅见证了这位当代药王的多方面绝技，也深深地感受到老人家对当代中药事业的担当和他对徒弟们的殷切期望。 我们对于这个传统东西继承啊，不是兼收并蓄。我还有一句话，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那么今天是发展创新，创新是目的，是不是啊？那继承毕竟是基础。 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起传承，金世元都强调继承是为了发展。这位九十岁的老人，七十五载的中药从业经历，在当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了他浓墨重彩的印记。他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片片红叶飘落，飘落在木筏掠过的漩涡，漩涡一圈圈扩散无踪，红叶静悄悄随波逐流，你在沉默，我不知所措。江河里渺渺时光流过，那时候我还不懂得承诺，以为借木筏就能圆梦，以为到远方就有辽阔，你的选择我不曾想过。再走了，重新温习年少的邂逅，漂泊的心回到源头，注定爱你是最后的自由。闪烁黑暗中的寂寞，没有你的穿透，那根桥我总不太会握。我漂流无止境的漂流，自由在没有你的自由，经过一片又一片切割过的天空，就算看清了破烂状况，少了你的笑容，渐渐的我把岁月上锁，漂流在你等待的漂流，自由在我以为的自由，经过一段又一段握不紧的渡口，当满天星星不应闪烁，没有你的穿透，那根桨我总不太会握。我漂流无止境的漂流，自由在没有你的自由，经过一片又一片切割过的天空，就算看清的波澜壮阔，也无从去琢磨，少了渐渐的火把碎。